天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六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早上6:01，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刘佳。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腾欢。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2021年11月30号，星期二，农历10月26。今天机动车限行尾号是1和6。 今晨关注，您将会听到内蒙古满洲里昨天新增8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首轮核酸检测检出阳性样本60份。 本市今年新增艾滋病病毒感染者1654例。 故宫试行对未成年人免费开放，12月3号起实施。 2025年底，我国基本实现按病种付费全覆盖。 媒体速览将会为您带来各大媒体今早重点关注的内容。 稍后的今日节目早知道，您还会听到新闻广播今天全天精彩节目综述。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下面是详细内容。 今晨关注， 我们先来关注与新冠疫情相关的新闻。记者从昨天召开的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昨天0点到14点，满洲里市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8例，其中2例为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截至昨天下午2点，满洲里市现有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8例。 据介绍，满洲里市已于28号启动第一轮全员核酸检测工作。到昨天上午8点，第一轮全员核酸检测工作全面完成，共采集样本175554人份，检测出阳性样本60份。满洲里市已于昨天上午开展第二轮全员核酸检测工作。 再来关注新冠变异病毒奥密克戎。香港特区政府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昨天在疫情简报会上表示，除了早前在检疫酒店检测出的2例带有变异病毒奥密克戎毒株的新冠肺炎输入病例，香港再增加1例相关输入病例。目前，香港已经发现3例带有变异病毒奥密克戎毒株的病例，但没有流入社区。 陈肇始指出，正继续密切监察不同地区的疫情，会将所有出现奥密克戎毒株病例的地区都纳入高风险 A 组指明地区。从这些地区抵港的人士要在竹篙湾检查中心接受7天的强制检疫，才可以到指定酒店完成剩下的14天检疫要求，期间要接受更频密的强制检测。 国际方面，博茨瓦纳卫生官员当地时间28号表示，目前全国已经报告19例新冠变异病毒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这一毒株的出现已经引起全球关注。 据介绍，其中4例为卡车司机，他们在和南非接壤的一个边境检查站被检测发现，还有1例住在南非，来博茨瓦纳探亲，在返回南非前被检测发现，其余14例由2起聚集性感染引起，具体情况还在调查中。 与此同时，荷兰和加拿大两国当地时间28号都报告了感染新冠变异病毒奥密克戎毒株的确诊病例。针对这一变异毒株，许多国家已经加强防控。 世卫组织29号发布简报称，与奥密克戎相关的全球总体风险评估为非常高，在全球范围内进一步传播的可能性很大。出于对奥密克戎的担忧，日本首相岸田文雄29号宣布，从今天起禁止包括商业人士在内的外国人入境日本。自奥密克戎相关消息传出以来，公开宣布实施封国措施的以色列是第一个国家，日本紧随其后。 近日，非洲南部博茨瓦纳发现了新冠病毒的新变异株奥密克戎。新变异株传染性或增强500%，新变异株传染性强于德尔塔毒株，新变异株怀疑从艾滋病患者体内进化，这些说法是真的吗？腾讯全民较真微信公号邀请国家职业医师、神经科学专家为大家一一解答。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的报道。 根据基因测序结果，奥密克戎的 S 蛋白上有超过30个突变，而 BD 区域的突变有15个，而此前的变异株贝塔和德尔塔在这个区域的突变分别是3个和2个，这可能使得新毒株有很强的免疫逃逸能力，当前疫苗的有效率会有所下降。由于目前对于奥密克戎的研究还很少，因此这个问题暂时没有答案。但是中和水平下降叉叉倍，并不意味着有效率下降叉叉倍，只要中和抗体水平足够高，疫苗仍然可以提供有效保护。

在冰雪童趣主题段为孩子们设计了感官花园、下沉冰场、冰川攀爬墙等场地，生活剧场主题段打造了健身跑道、滑板场、篮球场等。中铁建设集团中创公司第一项目部项目经理胡耀东指着一片叫做超级碗的多功能场地介绍说， 设计灵感呢是取自于冰球场，采用半下沉式的这个场地，形成一种沉浸式的这种运动体验，整个这个场地形成一种类似于一个瓷碗一样的形状，场地中间呢是一个趣味篮球场，周边的这个弧形曲面场地呢也可以作为越野自行车、轮滑、滑板的一个备用场地。 公园里还设计了挑出平台，让人一览永定河的大河风光，保留了石炉灌渠、庞村铁牛等遗址，展示水利文化，居民在此可以享受到难得的大尺度滨水休闲空间。 记者昨天从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进入候鸟迁飞季以来，北京的10个国家级、33个市级监测站监测鸟类的数量逐步上升。鸟类专家预计，今冬京城候鸟预计会有300万只左右。 北京在园林绿化建设中统筹考虑动物居民的吃喝住行需求，野生动物逐渐增多。北京市目前有596种陆生野生动物，在20国集团国家首都中排名第二，北京已经成为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首都之一。 针对本市非法改装摩托车等机动车，并在公共场所实施炸街等违法行为，北京警方以非法改装摩托车、汽车等机修行业为重点，持续推进开展人、车、电、路、网全链条打击，对改装车辆外观、消音器等线索进行联合执法，强化打击处理。 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总队民警介绍，10月15号以来，警方通过检查汽车、摩托车等机修门店，发现问题企业57家，处罚未落实验证登记制度的违规经营企业12家。 警方表示，非法改装车辆是一种违法行为，驾驶非法改装车辆炸街，不仅扰乱道路交通和公共场所秩序，还严重影响了周边群众工作生活。希望广大群众积极举报相关违法线索，公安机关也加大对此类违法行为的打击处罚力度。 关注国内方面，我国传统的按项目付费的就医付费方式将逐步被两种打包付费方式替代。国家医保局近日明确，到2025年底，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和按病组分值付费的支付方式将覆盖所有符合条件的开展住院服务的医疗机构，基本实现病种以及医保基金全覆盖。 媒体速览，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各大媒体今天都在关注哪些内容呢？我们来为您梳理一下。 北京日报报道，惠民文化消费季推出一起看电影线上线下专属优惠，服务不同群体。 北京青年报关注，北京将进一步丰富咖啡馆、药店、便利店等便民网点，每百万人将拥有330个便利店。 新京报关注，今冬第四场寒潮来袭，东北再遭强降雪，预计明天白天寒潮影响接近尾声。 新华社消息，澳门将积极开展反清洗黑钱、反恐怖融资和反扩散融资工作。 今日节目早知道， 来关注新闻广播今天即将带来的精彩节目。北京新闻7:15开始播出，重点来关注新时代新征程，石景山区高井路东澳社区旧貌换新颜。 主播在线7:45开始播出。国际视线关注，东加勒比海国家巴巴多斯将与英国断绝关系，成立共和国，首位总统今天就职，取代英国女王。财经资讯方面，证券期货行政执法当事人承诺制度公布，为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提供法治保障。 近年来，一些开发商因资金不足，将在建的房屋抵押给银行进行贷款，然后由于资金回笼困难，无法如期还贷，银行便依法行使抵押权，申请法院查封房屋。那么，房屋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如何维护？欢迎收听今天下午1:12播出的《警法在线》。 整点快报节目今天将连线记者，为您带来以下主要内容。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北京主办城市系列新闻发布会今天举行生态环境专场。市城管执法局开展整治非法小广告活动，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开展智慧税务现场推介活动，相关连线内容欢迎您收听。 生活小贴士。 记者从北京公交集团了解到，为消除523路荣京东街西行站出站后左转连续并线带来的安全隐患，同时配合大望桥交通综合治理工程，12月6号开始，北京公交集团将调整523路、31路等6条公交线路。 调整后的523路荣京东街到地铁荣京东街站路段，由现状顺时针方向行驶调整为逆时针方向行驶，取消永昌中路北口南行站和兴盛街西行站共两站。 同时，为配合大望桥交通综合治理工程，北京公交集团将取消31路、138路、421路、985路八王坟北北行站位，乘客可以向北步行约200米到景辉街东口站乘坐以上线路。 好的，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和空气质量。今天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三摄氏度。受冷空气影响，今天凌晨北风逐渐加大，白天北风继续发威，阵风高达七八级。目前全市处于大风蓝色预警中，预计大风将持续到傍晚以后，夜间风力明显减弱，天气晴空静稳，气温也将跌入近期的谷底。提醒大家，风大天寒，请加强保暖，舍弃风度也要留下温度。 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北风四级，阵风七八级转二级，最高气温六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 今天夜间晴，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 总的来说，今天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气温为三摄氏度。今天白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六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5摄氏度。 空气质量方面，今天白天全市空气质量一级，属于优。 今天天安门广场升旗时间是7:16，降旗时间是16:50。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秦倩编辑、刘佳、滕欢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明天早上六点继续相约新闻晨报，明天见。 明天见。 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促销吸引车主办理储值卡后，加油站却突然中断经营，市民刚存的钱怎么退？ 涉及到上千人的这个加油通知卡吧，没有退。 追踪报道，小区楼体加装保温层，装一半留一半，属地政府给出问题解决方案。 就往那么都贴了，就写14号楼、15号楼，往这么都没贴。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市民范先生近日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自己在位于高碑店的中国国际能源高桥加油站办理了近3000元的加油卡，但加油站最近因故无法加油，而且之前储值的加油卡也无法退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孟宇的报道。 市民范先生反映的问题加油站位于朝阳区高碑店水闸南侧。据范先生介绍，这家加油站已经稳定经营了很多年，但10月中旬，加油站的进出口突然被封闭，无法加油，而消费者想要退费的诉求也迟迟得不到回应。 涉及到上千人的这个加油通知卡吧，没有退，导致好多人聚集啊。目前呢，就是高碑店村呢出面把所有的人进行登记，登记完了以后呢，但是遥遥无期，就是什么时候退都没有说。 日前，记者跟随范先生来到中国国际能源高桥加油站实地探访，看到加油站进出口的位置已经被大石块堵住。范先生指着加油箱旁边放置的货架告诉记者，就在11期间，加油站还大搞充值优惠活动，吸引消费者在油卡中储值。范先生希望加油站能尽快将市民充值的钱退回，减少市民的损失。 把这米呀、面呀、水呀各种东西，然后他是只要超过200块钱就给你送东西，送纸啊或者送水啊，很实惠的。在这个停留前啊，他们也是搞促销，然后去充值，吸引这个顾客。 诉求的话是尽快把这个充值的钱退回来，你不退回来，遥遥无期的话，不造成损失了吗？对不对？就着急这个，因为他们都没有具体期限，什么时候退都没有期限，都互相推。 那么，加油站为什么会突然停业呢？ 记者在现场采访到一位负责安保工作的加油站工作人员，这位工作人员表示，并不是加油站的经营出现了问题，加油站进出口的石块是有关部门十月中旬突然放置的。 现在是这个政府部门不让加。 那天我们加了油呢，那个突然过来人了，当时也没说是谁，也没有什么批文，就一堆保安把路一封，不让我们出去，然后外边挖警局咔咔咔就挡路费。 后来一问的是谁啊？到底是啊？ 后来算这活的应该是村里的，河湖上弄的，反正也是三方这么的好长时间了。 记者了解到，这位工作人员所说的河湖是指位于加油站北侧大概100米处的北京市城市河湖管理处通惠河管理所，也是加油站所占土地的产权单位。至于为什么要封路，工作人员表示并不清楚。这位工作人员说，对于加油站来说也是事出突然，加油站员工此前没有收到任何消息。 反正我们肯定是不知道，你看啊，我就挣个几千块钱工资，我给你推油卡，我要是知道油站要拆，我何必呢？我得罪这种，我能挣多少钱？是不是？我们确实是不知道。 至于市民范先生提出的希望加油站尽快退费的诉求，这位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加油站资金紧张，实在没有钱退给消费者。记者在现场也看到，加油站方面在门口张贴了一份盖有加油站红章的声明称，由于前期购入柴汽油库存，导致本站资金未能满足客户退卡退费需求。 没有钱了，资金有点紧张，因为压的油比较多，现在就是跟那个政府部门沟通呢，看就是说到底是把油加了还是怎么着，能不能把路口开开，然后咱们加油。 那么事情确实像加油站方面所说的这样吗？为核实情况，记者首先致电北京市城市河湖管理处通惠河管理所了解情况。工作人员表示， 这个问题您稍等一下，我之后给您回复行吗？ 截至发稿，记者没有收到回复。记者又为此咨询了高碑店地区办事处，宣传科的工作人员表示，退费事宜需要联系加油站解决。 加油站跟所有的咱们就是有那个客户成员，都已经进行了那个明确的对接，就包括如果说办卡的话，他要退卡什么都已经对接了，就是给您反映这个市民呢，他应该是再找找加油站就可以了。 昨天他还去找了加油站，那边就说现在没有钱，就说退不了。 那个还是退，得找加油站啊。 那么为什么要将加油站出入口挖断呢？加油站方面在现场张贴的声明称，北京高桥加油站为承租方自主经营、独立法人的合法企业，立项审批、土地规划等证件俱全。10月11号，乡政府和河湖领导带队以拆除违建的名义将加油站出入口挖断。不过，加油站方面的这份声明中也声称，目前加油站已经拆除了违建，希望尽快恢复加油站的运营。对于挖断加油站出入口的原因，高碑店地区办事处宣传科的工作人员表示，乡政府是按照市里疏解腾退的相关要求执行的。 这是咱们也是按照咱们市里边的功能疏解，我们就是一个疏解腾退的吧，那个项目啊，要修路啊。 高碑店地区办事处信访办的工作人员也表示，相关部门之所以将加油站出入口挖断，也是为了确保监管好加油站固定资产。 费用肯定是那个咱们加油站那儿退，但是咱们那个政府这个相关部门已经把他的这个封起来，就是看着他的这固定资产呢，就是他跑不了，就是啊，最后费用肯定是他退，咱们这儿就是把他那个监管起来，就省得他那个到时候卷着咱大伙儿的钱跑了，这个意思啊。 一边是加油站说因为出入口被挖断，导致运营资金吃紧，无法给消费者退费。一边是属地政府称，挖断出入口就是为了监管固定资产，以防加油站卷款跑路。这似乎是相互矛盾的两个说法，到底是怎么回事？各中原委和事件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追踪报道。去年十月份，新闻热线报道了海淀区新建宫门路21号院老旧小区改造差别化加装保温层的事情。居民称，2016年小区楼体加装保温层，但是20多栋楼只加装了一部分。据记者了解，被加装保温层的居民楼建于上世纪80年代，没被加装保温层的居民楼建于上世纪90年代初。居民侯先生说：“ 写着24栋吧，实际缺一栋，实际是23栋。贴时候呢，贴那保暖的贴一半，就是11栋楼吧。就您看没有？您再往前走。”那边7号楼、8号楼、11号楼、13号楼，就往那么都贴了，就是写14号楼、15号楼，往这么都没贴。 而如此一来，冬天居民家中的温度差别非常大。居民孙女士当时表示：“ 我家那屋把边儿，贴完那家也是把边儿，但是人家家就说23度，我们家最冷的时候12、13度，哎，难过着呢，我都想给那房卖了。”